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俗话说了，脸皮薄吃不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吗？ 脸皮厚是吃个够吗？ 对啊，吃个够。你们怎么说？ 没有啊。 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就是形容这一人啊，就脸皮稍微厚一点，就 吃得开， 吃得开， 嗯， 什么都能吃。 对， 煎饼啊， 胃口也好， 油条啊，豆浆啊，什么都能往嘴里放啊。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脸皮厚的事儿。就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脸皮厚不是什么坏事儿， 嗯， 不是贬义啊，就是说说这个脸皮 还不是贬义， 就是我怕大家不敢跟我互动了嘛，就是说说脸皮厚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震撼啊，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啊，一个人扛着40斤重的摄影器材，一年走过全城20多个城市。去年8月的时候呢，四川的一个大学的大四学生啊，也是从成都出发，一路风雨兼程航拍中国，曾晒到脱皮，也曾冻到失去知觉。近日呢，他也将20000多张照片和超过400G 的视频材料剪辑成了5分50秒的印象中国短片。他也说了，说这个决定做的事儿一定要坚持，会拍出更多我深爱着的土地。 嗯，挺感人的， 特感人。而且这、我相信啊，这印象中国应该是非常震撼的， 非常大气的。继续来看吧。这是一台可以打印面膜的机器，只用水果和蔬菜，再加上一粒胶原蛋白，就能制作出各种新鲜的面膜。 哎， 而且用过的小姐姐表示，虽然这个模具的脸型不是那么很服帖，但是还是能感受到这个皮肤焕然一新的感觉。也有网友就表示了，不错不错，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个凉皮嘛。 嗯， 其实有的面膜长得真的跟凉皮特别像， 就这个它这我觉得啊，大部分那个面膜我因为不太了解，不是都给你挖好口了吗？ 对啊， 就鼻子是鼻子口，眼睛眼睛 这个也是有那个模具啊。 那它怎么说怎么不是特别服帖？ 它 没贴三伏贴。 其实有的面膜是这样，有的面膜你会发现它很服帖，它是比较科学的，比如你脸大脸小都能用。 哦， 但是有的面膜就是那种稍微便宜一些的面膜，你肯定没有用过 啊。便宜我肯定没用过， 你用的都是那种高档的。 对贵的我也没用过呀， 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那种，相对廉价一点的，你会发现你贴上以后，哎，这起来了，就是鼻子中间它贴不下去， 哎， 你把它摁下去它又起来，摁下去又起来， 不听话。 啊， 你得拿夹子给夹上那种， 那都不能呼吸了。 对，哎，就我问问你，就像你们这种稍微下巴稍微小一点的人，就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遗憾， 我跟你说，这个下巴小的人贴面膜特别的划得来。 不是你那不是小，你那是没有或平啊。 对， 小人尖下巴那叫尖笑下，你下巴真小，知道吗？ 不是 啊， 是像我这种啊。 啊， 我是有下巴，但是没有颗。 哦，没下巴磕，对，没有磕。 你听我说完，就是下巴，就像我这种比较平的人，也特别特别占便宜，贴面膜， 能把脖子都护上。 对，我能一直这样到脖子，然后脖子就不用再涂什么东西。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 你也是啊， 我啊， 你也一样啊。 我其实有点费面膜， 为什么？ 脸越来越圆，这越来越大，就感觉铺不开了， 铺不开了。 哎，还有一种啊，就是那种一挤出来是泡沫，哎，往脸上那么一呼。呼完之后，哎呀，咬下来，哎呦，感觉这个小虫子给你跟脸上爬似的，然后慢慢还变色，这我是不是记忆有点重叠了？就是说，我记得有一变色的，就是呼完之后是白色的啊，一会儿变紫色了。 我真的没有用过，你用的这个太神奇了。 就咔一抹完之后，说 你说小泡泡的那个我有印象。 哎，小泡泡啊，那分着了，分着了，对，分着了，我重叠了嘛。有一次是小泡泡了，小泡，哎呦，我不是我往下流，我哎呦往下流，要接着。后来你一照镜子，其实没动，人家泡沫慢慢的慢慢爆破呢。你就哎呦不是，我得接着就往下流的感觉。 哎，你涂过那种吗？就是抹上之后，还抹的时候是那种跟润肤露一样，抹完之后它开始 一层皮儿。 不是，它开始就是出泡泡。 哇， 然后就你整个脸就跟用那个就是那个 洗面奶， 牙膏啊， 菊花， 玉花，哎， 玉花之后打了之后出来 这么帅， 然后整个脸上全是。 哎，你说你们女人得胆多大，什么都敢往脸上涂？ 我只用过一次， 哦， 因为我也觉得挺吓人的。 不成，今天咱们聊聊那个女性面膜什么化妆品的了。 他不是因为你先问我， 对对对对，确实啊，就是说这面膜提起这话题了，继续啊，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不会倒车患者的福音来了。北京出现了自动泊车停车场，来看看呢，北京市最大的单体停车场五棵松地下停车场开通运营了，共有2679个车位。除了大啊，这个停车场呢还具备了智能反向寻车、提前缴费、ETC 快速缴费啊和微信支付宝缴费以及 AGV 机器人停车体验等最聪明的停车功能，新手停车不用发愁了。 嗯 嗯， 你不要看我，我现在有关车的事情都不想聊。 没有，没问你，我就看。 不要看我， 我哪看你了？不是，确实就是说，方便了很多这个新手了，直接哎把车往上一搁，人家超超超就给停好了。再找可就不好找回来了。 哎，还真是，怎么找呢？ 它应该是这样，好多停车场其实你是可以，就是有很多人都不注意，在那个进口的位置其实有一个显示屏，你把自己车牌号输进去，它就告诉你了在几层几个。 哦，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基本上钥匙上都有一个大喇叭的形状，好多人都不知道干嘛的，寻车功能摁住了，滴滴，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来呀，接我来，哎，滴滴，就这意思。 你干嘛又高了一个吊门？ 不是，你就感觉 要扮演那个汽车钥匙， 哎，汽车人嘛，汽车人那个滴滴，他就有点滴滴的嘛。我们滴滴 啊，对对对对对，变形金刚都是低八度的 啊，就是来呀，过来变形了。好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啊！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萌了呢， 百变。 来看看，也是萌化了，五岁的一个小男孩啊，芜湖的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独自溜到大街上玩，被好心人送至了派出所。那民警呢是将小男孩送回家里之后，他向家人撒娇说：“爸爸是警察叔叔送我回来的。”然后还抱住了民警， 你看 好可爱， 你看看， 让爸爸都没办法再说他， 多懂事啊！ 嗯， 真好。再来看看，不是，当然下回别走丢了哈。再来看看夜宵摊啊，是专做方便面20多年，这才是中国的深夜食堂。在山西太原火车站附近呢，有一家这个路边摊专做这个方便面的夜宵店。摊主呢薛大爷说了，说一天啊最少卖200多袋方便面啊。在20多年前呢，其实附近开了很多家只卖方便面的夜摊，但是只有薛大爷坚持下来了。他说赚的都是辛苦钱，有人为薛大爷也是这个算了一笔账啊，一袋方便面卖10块钱，每碗销售200到400袋，每袋成本不到2块钱，每袋净赚8块，至少是8×200袋，那就是1600块啊，加上烧烤等，每碗的收入应该是2到3千块，一年下来怎么着这收入也到上百万了吧。 做方便面做成这样真的特别厉害。 对，其实我还真是认识这样一个摊儿， 嗯， 就是在家里边做烤串，但是主食只有两种，一个是汤，一个是平时咱们喝的疙瘩汤，还有一个就是炒方便面，鸡蛋西红柿味儿的，鸡蛋圆白菜味儿的炒方便面。 他们家都不烤馒头片儿吗？ 烤啊，就是说馒头片儿算烤烧烤类的吗？ 哦，不算主食。 哎，主食类就这仨，然后你看桌桌必点一个炒方便面。 看来是非常好吃。 一般吧，一般。 啊。 挺香的那种。 看你的表情就比较香。 哎，嗯。 来看看这大概是世上最蠢的贼了。近日呢，在马来西亚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场蠢贼的行窃案。这名小偷呢，原本是想从窗户爬进药店行窃，费了老大力气爬过去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翻过的不过是大门外的一堵带着窗户的墙，他压根儿没有能够顺利的潜入到药店内。于是，一脸蒙圈的贼呢，又从另一侧敞开的大门那里灰溜溜的走了出来。 嗯。希望这样的蠢材多一些哈。再来看看中国移动重启异地补卡服务，不支持他人代办。那中国移动也宣布了，中国移动陆续在各省区市重新启动了省际跨区补卡服务。目前呢，该服务呢已经是覆盖全国了。补卡的时候需要本人携带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到指定的营业厅办理，不可以他人代办。目前呢，该服务正处于试运行的阶段，具体流程要求以及费用以及以当地的这个公司标准为准。 嗯，继续来看， 1978年出生的浙江姑娘汪玉婷呢，13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患有渐冻症，那医生呢是判定活不过18岁，但她却没有放弃，那决心呢把全部的精力用在绘画上。那由于双臂呢能移动的最大幅度仅有5厘米，那别人一周能完成的画呢，她要3-4个月。如今呢，她一共是创作了仕女画、人物画等等作品有200多幅了，先后呢在中外获奖参展，并且将自己拍卖的37.6万全部捐赠了。 嗯，继续晚关注，我们来看看北京老外说了啊，这个未来世界的文学中心在中国。北京三里屯的老书虫书店呢，举办国际文学节已经10年了。老书虫呢，这个文学节啊，已经是成为了北京的一个文化名牌了。尽管啊，多种原因导致了今年的文学节呢没能如期举办，但是文学节呢也是将于明年的3月8号到24号回归。据主办方了解观察啊，中国呢将是未来的文学中心。在西方国家呢，参加文学节的主要是老年人，而在中国，文学节吸引了很多在良好教育背景下的年轻人参加。同时呢，当全国这个全世界的书店都在关门的潮流当中，中国哎逆势而行，出现一批实体书店。那此外呢，大量的网络文学的出现，这都将是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嗯，真的是现在一进书店，你发现人越来越多。 哎， 哦， 但是真正看书的，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吧？ 还好 是吗？ 反正我觉得这一到暑期，真的是比平时又多了很多。 总之，我就觉得，哎呀，一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啊， 嗯， 老想捧起家里边那30多本没有拆封的书看一看。擦擦上面的土啊， 有那么多吗？ 差不多吧，啊， 是吗？ 嗯 嗯，那你以后可以当一个图书的收藏家， 就给孩子留着呢啊。好了，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脸皮厚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你是我的小蝴蝶， 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这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阿飞的小蝴蝶》。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脸皮厚 吃得够啊。 咱们的重点是脸皮厚还是有关吃呢？ 都行，就关于脸皮，其实主要是脸皮厚吧，主要脸皮厚啊。 我觉得好像，朋友们一提起身边哪个脸皮厚的人，还是带有一定情绪的。 有吗？ 稍微有点不满意的那种。 就经常我周围的朋友也夸我脸皮厚。 你真别说，我身边的人里面论脸皮厚的话， 我还真是得数一数二了。 反正不数一数二也得数三数四吧。 你不是一共就四个朋友吗？不是，我跟你说，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这当然就是说跟大家分享啊，分享，没有其他意思啊。前两天，这个一个好朋友给了一大包吃的，说你那个跟大家分分，你去他们屋跟大家分分，这点东西就给你们了。 我好像听说过了， 听说这事儿了吧？ 你讲， 一出门我直接就奔自己屋给藏起来了， 藏起来。 对， 后 来被全屋人都给挤兑了吗？哎， 听说了。 你看，就这种事儿，但有的时候，这我觉得啊，我这属于是调皮，就是 淘气 、跟你们闹一闹，然后我还会跟大家分享的。 闹得还蛮大的，我在办公室就听到走廊里有人说你了。 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生活当中一定要愉快。要愉快啊， 和平 比较愉快，就是愉快啊，愉快就是一定要愉快，你必须要是有点给生活添点乐趣，对吧？有时候我这脸皮厚必须要跟大家澄清啊，就听朋友的，不是听节目的朋友也算在内啊，有时候是逗你们玩呢，其实我是这样人吗？你们好好扪心自问一下， 就是想淘气哈， 气死人。就是但是这个脸皮厚，但咱们说这是那种褒义词哈，来看看吃糖吗你？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就不太褒义了。樊胜美的妈妈，樊胜美的嫂子，樊胜美的哥哥， 哎，真的是， 就 是那句经典的台词嘛，小美啊，一定要帮帮你哥哥的呀。 啊，对，你别说，你学的还挺像，哇塞，以后， 我学的像谁？ 就像樊胜美他妈吗？ 我能不能像樊胜美啊？ 不是，就那感觉。 你给我学一个曲筱绡，让我开心开心。 我哪会学曲筱绡？我给你学容嬷嬷，昨天我给爷爷学了一容嬷嬷。 来， 别，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啊。下去富立秋他说借了钱不还，朋友已经很委婉的提醒他了。哎，他始终无动于衷，还嘚瑟的给朋友说啊，马上就要发工资了。 马上发工资就能还， 就是不还你， 发了也不还吗？ 就怎么样，就是不还，对。 我说一提起身边脸皮厚的朋友，稍微有点小情绪吧。 啊，对，又确实这样。 但是也有朋友做了很好的总结，就说到了不要脸以后活得轻松多了，就释放了自己， 可以放松了，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了。 哎，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以后就越来越没朋友了？你如果真的不在意朋友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适度吧，之前绷得太紧的朋友忽然间有一天放飞了自己，也许身边的朋友觉得反而好了起来。 哎， 因为你脸皮太薄的话，你身边的人压力也很大的， 也没法跟你接触。 这是你昨天做给我的五分钱，你要收回去，你千万不能让我占这个便宜。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其中一方是那种比较受人宠爱那种，比如假设你是在这个朋友圈子里是被人宠爱的，然后哎，你怎么做人不生气， 会不会也有这种可能啊？ 就是争宠啊。 不是争宠，就是说你做，比如说同样啊，咱们都是一群朋友，我做你这事儿，人家你说你怎么这样，你做哎没事没事没事，肯定会 有。有的有的， 是不是 要看群众基础嘛？ 哎，所以说在这个其实这友谊的过程当中啊， 嗯， 总是有一方就被喜欢的多一点。 对， 是不是？ 对对对，我就是那个我那 所以只有四个，只有四 个朋友最喜欢我。 对对对，所以我排第五，我只是同事而已啊。其他朋友啊，闯的摆他说了，不懂，不懂，眼力劲儿是什么呀？对，他说他点到一个特别就是到位的地方，就是其实。脸皮厚的人是没有什么眼力劲的，就是不懂别人怎么着，自己就往上硬冲那种。 我觉得脸皮厚可能是故意不懂吧。 不是， 不是、 啊。我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性格啊，是促使我其实干过很多脸皮特厚的事儿。 那你那不叫脸皮厚，你那无心之过呀，因为你真的没有意识到啊。 哦。 我觉得只有那种你明明知道人家想要什么， 嗯， 你还是去触犯别人的那个底线，或者是就做到让你不开心， 哎、 那个才叫脸皮厚。 可是这眼力劲也是其中一个这个标准之一，我就干过好多没眼力劲的，比如人情侣吵架， 然后你打呀，撕个头发那种吗？ 不是，拌腿呀，那个就是这样，就是说。俩人吵架呢，一前一后就往过走。 嗯， 我打招呼、啊，我说这边怎么不打招呼、啊？今天麻烦俩人，这怎么前后一个？ 你是追上去问吗？ 不是，走对脸吗？ 嗯， 走对脸，俩人都是死沉着脸， 嗯、 然后低着头往前，气哼哼气哼哼往前走。哎，麻烦这么着急，见面不打招呼啊？啊，没事儿。哎，你俩怎么不走一块儿？干嘛一前一后啊？然后问出来之后，我旁边人就瞪我。瞪我，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那玩儿的，不知道你们吵架了。不补这一句还好，补这一句我估计啊，后来反正就再也没。 你这不像是脸皮，你这像有点傻。 不是，确实是这样，有时候就好像是没有眼力劲儿，就是那种啊。但是大部分时间还好，大部分时间还好。嗯， 就是他们俩和好以后会一起骂你的，没关系。 不是一起就感谢我，撮合我。那女孩是这么说的。 就笑了是吧？ 那女孩是这么说的。自从我见了吴俊浩之后，我发现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怎么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所以我还是选择跟你在一起了。 好吧，好吧。 哎，然后这男孩是这么说的：“我不忍心把这么好的你交到那么烂的人手里，对吧？” 那是真朋友。 哎， 嗯， 来看小姨真，他也说了，说这个寝室里的人啊，都特讨厌他。哎，他还觉得自己特别招人喜欢。有这样人吗？ 有，肯定有，但我觉得。这样啊，我觉得还是看是故意还是不是故意的。 嗯， 啊、 对，有的是诚心的，啊，诚心就不能理解了。 嗯、哦，对，诚心可能就有点哈。 对， 来看一只喵的碎碎念说，咱们今天不是要聊脸皮厚是什么样的吗？他说就是大概脸上不长痘吧，因为痘痘破不出那层皮。 都长里边了，都长里边，嘴里全是口疮，嗯，太恶心了。 够了。 对，这个。陈五月他说了，今天的我你爱理不理，明天我还来找你。哎，这是一种气度，这是， 嗯， 对吧？ 是是是，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明天我再跟你聊一聊这事儿。 嗯 啊，说到你喜欢为止。 对啊，你不喜欢我，我喜欢你啊。 对呀、 啊、嗯 啊， 哎， 这么是不是这么脸皮厚呢？ 总有一天你也会喜欢我的。 哎， 来看我是美景说，就是发照片啊， 嗯， 发修到亲妈都认不出来的自拍，然后欣然接受别人的夸奖，在娇羞的说谢谢。 这我还真认识这样一朋友。 是吗？ 对对对对， 就跟他们本人完全不一样吗？ 斤数啊，从脸部看，最少这差100斤，一点不夸张。那皮肤啊，就跟你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因为脸皮太厚了。那真人啊， 嗯， 真人就是稍微的有点啊不太好。 嗯， 那一修完，我跟你说，网红脸什么样，他能修成什么？就完全是你，完全就是，如果把这两张照片对照在一块儿，你不看背景的话，完全认不出来是一个人。 那他发上去之后，也是欣然接受别人的夸奖吗？那 我不认识他，这是另外一朋友给我看的。 哦， 说你看看这个啊， 嗯， 我们这个大家都以他为荣。我说怎么讲？拿出来给我对比了一下，这个叫什么 ？PS 前、PS 后，完全不是一个人。 哦， 啊，从各个角度，而且你甭管远近。 大照片大小是集体照、合影还是一个人单独自拍，全能修。 哦， 特别夸张，而且夸就是真的修的，哎呦，你一看这大网红啊， 嗯， 就一看这真人照片，完全从脸到肩部到腰部到腿全给你修了， 全都可以修， 全都给你修，不是，倒是不知道人怎么做的，整个哎，身材匀称， 嗯， 五官端正， 好厉害呀， 哎， 嗯 嗯，今天来聊的话题啊，脸皮厚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那今天说这脸皮厚，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非贬义的哈， 嗯， 非一定是贬义，有可能也是就是挺好玩的那种脸皮厚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过来。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carr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大家好，我是。 再来一遍，欢迎来下半时段节目。 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脸皮厚的人是怎么样的？其实我理解于淼刚才为什么这样。因为刚才咱们说的那件事儿，事主给我发来了互动，以后在这儿发互动我不上节目了， 每个市主啊、哦，就是那天 你别装，你别装， 就是那天让你分零食你不分的那位。 对啊，啊， 知道他就是追着你打的那个啊、哦，不是不是，就是在走廊骂啊，不是。 反正就是人家说的比这点兵还不好听，啊？ 怎么了？又说你了？ 就是，以后再这样我不上节目了，哼，瞎互动，说什么呢你们？好吧， 快起来吧，别躺在地上了。 今天来聊的话题，脸皮厚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了，一起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世界语走遍世界的另一种可能。家住广州的90后小赵啊，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朋友，时常呢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去聚会啊，然后呢还曾经和30-40个不同国家的朋友一起在欧洲旅行。这一切呢都因为一件事儿，世界语。距今呢有130年历史的世界语，如今越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推崇了。其实呢，我们国家100多年前就开始兴起世界语了，在不同的城市都有世界语协会和各种线上线下的小团体，他们当中呢有不少人凭借着这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走了不少的国家，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有不少外国人呢也是通过世界语来到中国，不会说中文也照样能够融入这里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作为人造语言，世界语超级好学，所有变化完全规则啊！不少小伙伴也表示了，突击2个月就可以正常的交流了，是一门性价比超高的语言。妈妈再不用担心我无法与外国人沟通了。 嗯，哎，我真的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的话， 嗯， 可以试试啊。 试试啊，其实就比划吗？ 我跟你说，比划最有用。 对呀、啊， 我就比划过很多次， 加表情 特别有用。然后你把你的语调稍微的变一变，然后再比划一下， 就比啊，就啊， 对，我给你讲过嘛，我在国外买冰激凌， 嗯， 我想让他给我挤得多一点， 嗯， 然后我就。 就这么简单，英语现在都不会说了。 你怎么跟人家说啊？会说也不太好意思说， 哦、 但是你比划就不一样了嘛。 嗯、 然后我就说了一个姐姐， 哦、 然后咻咻咻咻咻咻咻，然后咻的越来越高。 四圈，来四圈，来四圈。 四圈是哪个？我就咻咻咻咻咻咻咻，然后那个姐姐 OK OK， 然后我的比别人都高好多。然后回到车上，大家都哇，你的怎么那么大？ 你没交流一下大家都花多少钱吗？ 没有啦，都一样的。因为 人家花10块，你花50，然后给你修修两下，你还觉得哎呀 good。嗯， 我们的钱都是 上一举起北京精神啊，嘿，气死人了。 你够了没有？ 怎么了？ 气死我了。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玫瑰研究啊，每天适量的饮酒的人呢，更有可能心智健康活到85。据外媒的报道呢，那加州的一个大学分校呢一项研究显示了啊，在29年内呢，也是持续追踪了1344名成年人的健康状况，结果就发现了他们当中呢，每天喝1到3杯酒的人啊，更有可能活到85岁，而不患上老年痴呆之类的认知功能障碍。研究结果显示了，每周呢有5到7天会喝中量到多量啊酒精饮料者，是相比于这个完全不喝酒者维持认知功能健康的可能性在2倍以上。 嗯，这一定是适量的， 适量适量适量啊。 来看一下香港动漫电玩节呢，是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电玩节呢，是以展品多、内容新而著称的。今年的展会呢，吸引了很多很多国家的人去参加，那参展商呢、 嗯、 都使尽了浑身解数去吸引顾客，其中虚拟现实软件和虚拟现实游戏是最为亮眼的。那除了动漫名家现场签名，还有歌手登台表演、角色扮演比赛等等精彩活动之外，展会呢还举办了动漫玩创之都大型比赛，以鼓励年轻人进行创意和创作、 嗯、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一个植物哈，湿滑啊，怒放，恶臭扑鼻，游客呢云集一睹真容啊！来看看这个泰坦魔芋啊，别名呢叫湿花，那得名于它那个闻一次啊，记一生的扑鼻恶臭，原产自这个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热带雨林，不仅开花罕见，而且花期很短，通常呢仅持续72小时就会凋谢。当地时间的这个1号呢，这个某个植物园特意延长了关门时间，为的就是让这个参观者能够近距离的欣赏园内的大明星啊，盛开的这石花心里鸡。那心里鸡呢，开花也是曾，你笑什么呀？ 啊？ 笑什么呀？哎，这开花时呢，也是曾经吸引了20000名这个游客啊前来观赏。那慕名而来的这个参观者呢，是只增不减。在开放这个参观的同时呢，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也是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帮助这个心理鸡授粉啊，繁育后代。 我觉得现在游客也是口味越来越重，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老说吃的，所以你一说心理鸡，我觉得它是一道菜， 特香啊， 对， 不是。 想想它又是叫湿花，而且 是 湿体的湿， 臭味儿， 对， 闻着臭，吃着香，臭香，哎，真的。 不是，你看它这个花的名字，就是好像是觉得它开放肯定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对， 然后好吓人啊。 对 对, 对, 对， 嗯， 其实植物真的特别有意思，有些让你觉得，首先有一些它是那种形状让你觉得，哎呀，怎么长成这样了，对吧？ 有的好凶啊，你不觉得吗？ 植物，我们说植物 是植物， 你不是说汪汪叫那个凶啊？ 不是真的。你看一些，比如说吃小虫的那种花，你仔细看看它 啊，那张大嘴一样，张大嘴一样，对， 真的有点吓人。 对对对对对， 你不害怕吗？你不害怕，我送你啊。 有时候吃西瓜都害怕，看着你送几个西瓜得了， 没问题。 嗯，那榴莲长多可怕呀！ 为了让你练大， 你把榴莲给我送几个。 好。继续来看火前烫发啊，一抹成型。72岁的王维美30余年来呢，一直是坚持火前烫发的传统技术。那烫发呢，不加任何的化学药品，烫一次能管3个月左右。火前烫发呢，俗称打火夹，一度呢是在我国非常普遍的。那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希望用这种方式去烫发，坚持这门技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嗯。这个确实是有年头了， 嗯， 而且当时好像还挺普及，挺普遍的， 都是这样烫啊。 哎，当时那个，但是这还真是手艺活， 是， 对吧？什么时候他弄一下水，什么时候再烧这钳子，什么时候再卷，真的挺讲究的， 对， 对吧？ 嗯， 你忘了当年方世玉给他妈妈加头发时加上水， 就因为忘了蘸水，然后就着了 啊？对啊，所以说这需要注意吗？这都是影视剧给我们告诉我们的呀， 生活经验、 啊。对，再来看看那个。北京中考啊，中高考英语首次听说机考时间确定为每年的3月和12月，取2次最高分纳入总成绩。北京呢将于今年年底开始实施了中高考英语听力口语考试改革，英语听说啊计算机考试啊，这个也是将首次的实行1年2考，时间定在了每年的3月和12月。中高考的英语听力呢，2项考试都是采用这计算机考试模式的啊，取2次成绩当中最好的成绩纳入到中高考的这个分数当中。 嗯，那高考的首次英语听力的机考时间呢是2017年12月16号，第二次考试呢是2018年3月17号，那中考的首次的英语听力口语机考呢是2017年12月23号，第二次的考试时间是2018年3月24号。那市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应届的中考生和高考生呢都可以从这2次机考中任意挑选1次或2次参加。 嗯， 那取成绩最高的那次会计入中高考的总分成绩。 哎， 那中考呢听说的机考时间约为30分钟，那高考的听力考试时间约为20分钟左右。 嗯， 嗯， 不错啊。 这个越来越科学了，取最高分。 对，其实好多年不考试了，真的偶尔考一次试特紧张 啊。 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其实考试啊， 嗯， 就像打针一样， 想的特吓人，是吗？ 打针前是最害怕的， 嗯，是。 考试前拿到准考证那一瞬间，心里开始突突， 嗯， 一直突突到你坐在那儿发下考卷，你发现哎呦，果然什么都不会，或者是哎跟自己复习一样，就这2种可能嘛， 嗯 啊。就这个瞬间是最煎熬的，就是像那个医生阿姨在你啊身体上涂酒精棉的时候啊，你没事不疼啊，哎来哎走啊，你其实还没打呢，他这挺咋呼。然后呢，当你考的过程当中，就像针打进那一瞬间，你心里边想了无数的东西，以后一定要好好健身，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不能让自己老生病了。考试时候也一样，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让自己现在什么都不会了。 嗯， 考完试之后，打完针之后， 嗯， 啤酒烤串， 对吧？对对，反正病好，病好了，对吧？考完试得了，考完就考完了，以后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对，所以说孩子们其实挺不容易的，是吧？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脸皮厚的人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来自许飞的一首歌。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脸皮厚啊。戈恩，戈恩庚啊，他就叫庚啊。脸在哪儿？什么是脸？哈哈哈哈哈哈！啊，对，脸在哪儿？ 就以此为荣嘛。 自己冒一冒，冒一冒就冒着了啊。 和平啊，你现在能不能不要总是和平上身？ 怎么了？来，再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关于这脸皮厚的事儿， 青四女她说了，哎，脸皮厚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很不拘小节的，其实不是不拘小节，这好像还真不是一回事儿。 你说脸皮厚是不是就跟有的人比如喝多了说自己没喝多是一样的，他不觉得自己脸皮厚，那样才能做到真的脸皮厚。 你这么一说突然我心有点虚， 怎么了？ 我感觉我平时也说自己脸皮不厚，但哎，说实话啊，你当着大家的这个面你说实话，我人是属于那种脸皮比较厚的人吗？ 你绝对是属于脸皮薄的人。谢谢 你看，哎，你看要说真是，哎，还是人家说的这正确，对吧？你也属于脸皮薄的人。 你什么意思？我是真心真意的给你做一个评价，你感觉就像回敬一样。 对，敬你一杯。皮皮猴他说了，他说这个不熟的人找你借钱不借给他，还说不喜欢你了，谁要你喜欢？嗯， 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啊，强人所难了。 对对对对对。 来看看这个逍遥说了，之前看过一个案例啊，一个闺蜜爱上了女主的男朋友了，跟女主说，你男朋友能不能让给我？这就他说有点类似这种的吧？我说 哎。哎， 有点哈， 有点同样是这个啊，你看看这个施耐庵他说了，这个当年啊，诺基亚5230刚出的时候，我攒钱买了一个， 嗯， 这得多少年前了，十多年前了啊。一个朋友因为不想回家了啊，还拿着一个高仿那个苹果4让人笑话，就把我手机给骗了，还好意思说我是唯一一个他毫无心房的这个朋友。哎，就把你当自己人了，你不用这个介意啊。 嗯， 你给我给你拿着，我回趟家，我显摆去，回来再给你。 啊 啊！哎呀，真是够脸皮厚了这个。这交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我跟于老师属于这搭档，没办法了，只能在一块说，要不然啊？ 说呀，继续说下去。 要不然两个脸皮薄，人在不了一块儿，脸皮都薄都吃不着啊。 我发现我以后再也不要坐在左边了。 怎么了？ 上次也是因为坐在同样的位置又被圆圆嫌弃，就说我们那天说的话题是什么，是你一直长年以来坚持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你一直坚持喜欢的东西，圆圆就这样悠悠的看着我说，就是搭档这种东西吧。我说你想怎样，我很想跟你们搭档一样。 对对对对对，开个玩笑开玩笑。 我不、 就是、 啊，算了。 吓我一跳。我你怎么了？这是不是 感觉这就出拳？ 真吓我一跳，真吓我一跳！哎呦，我刚要说的是，其实真的就是交朋友要慎重，要谨慎，就一定得看看这人。就平时开玩笑是玩笑，但是其实你从内心是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对吧？找一个真的踏踏实实的。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想当好人，但是不要当烂好人。 哎， 其实你当烂好人是会。纵容很多人不好的习惯， 对，慢慢自己就成没底线了， 嗯， 对吧？谁都愿意捏咕捏咕你，怎么了？ 是啊，就会把别人惯出来很多毛病。 怎么了？ 没事儿。 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嗯 啊， 来看，他说可能就是一位朋友说到了，说应该就是今天借这个，明天借那个的。 嗯，对，这还不行。刚才那施耐庵又说了，说这个不算，还有呢。我正在躺椅上昏昏欲睡，隔壁的小哥抱着他老板的孩子过来找我，把小孩子放在我旁边，哎，想吃什么跟那个小姐姐说啊。我当时点，我低血糖，平时会准备很多小零食，那孩子我挺喜欢的，偶尔会逗他给点小零食，但你也不能这样啊。 对，万一我哪天低血糖了呢，小零食又被你吃光了。 对呀、啊、 嗯 嗯，太气人了。 嗯， 这种真是脸皮太厚了。 说着说着这个话题容易打起来。 是， 看这位朋友说的，应该是一位还在上学的朋友，说没带笔都不说一声， 嗯， 把别人笔袋拿过来随便抓一支用别人的笔 啊， 然后呢 你指我干嘛， 自己喜欢的东西老叫别人买， 嗯 嗯、还让别人给他用，出去吃东西的时候、 嗯、 AA 图方便，就自己先付了，然后就不自觉的转过来， 哎， 还是要补上自己那份儿。 嗯， 上课不记笔记，睡觉，然后突然醒了，扯别人的笔记本开始抄。 这真是脸皮太厚了。 这样的同学估计在班里人缘也不太好。 这不能，那个这不怎么讲礼貌，这个老不跟你得跟人打招呼啊。 最基本的礼仪啊，这是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呀，但说是不是、 嗯、 但是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现实当中的尴尬， 嗯， 哎，那个九根笔你要什么笔，油笔还是铅笔还是碳素笔，哎，什么都行，不借不借你问我干嘛，就是你看你好好说，那所以直接就得拿，太讨厌了。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之前你的那个日常的状态。 我日常是怎么什么状态， 就是随便比如说婷婷把你笔给我用用，然后婷婷就会特别无奈的说已经被你拿走好几周了，我现在没有笔类似这种事。 对，我就关键我桌子比较干净嘛。 那我觉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就没带什么东西，或者是没记笔记就扯过别人的抄。学生时代的时候，这种事情是很看颜值的事情。 哎， 如果说这个人是个大帅哥或者大美女的话，一般是大帅哥啊，一般美女不会趴在桌上睡觉时候印出来印儿，对他形象有影响。 仰着睡，四仰八叉的，流着口水啊。 如果大帅哥好像。哎，一边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讨厌，一边心里又很高兴。 哎， 小女生好像都这样。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婷婷不借我笔了，不是自己没有，是我颜值的问题。 是你太帅了是吗？ 不是，我颜值太低了所以她不借我嘛。你刚才不是颜值高的，你看哎呀讨厌了怎么怎么。 我说学生时代啦。 哦，跟现在不一样是吧？ 应该是不一样。 哦，我以为现在颜值 现在是她真的不想借给 你就是有没有颜值没关系，你这人就不行啊。再来看一个吧。再来看看那个，得找一个热闹的啊。 嗯 嗯，哎，这个西楼他说了，什么叫脸皮厚？就是别人正在骂你，你把脸贴上去，哎，让他的唾沫星子能够更大面积接触到你的脸，然后说句您辛苦了，喝口水润嗓子。这是到达一定境界了啊、 嗯！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俩一开始说这脸皮厚的时候啊， 嗯， 没别的意思， 是 就是想说说脸皮厚吃得够。到底吃的有多够，看让我们看看。就有时候我觉得脸皮厚真的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讲究一个度。 对， 如果说超越那个度了真的就该招人烦了、 嗯、是 对吧、 嗯、 一定让人觉得哎，就虽然说哎呀这人脸皮稍微有点厚吧，但是哎小可爱， 对啊， 能让人接受， 好顽皮 就闹着玩、 嗯、 但是真正大事时候大气，为别人考虑，换到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不对？ 对， 这才是一个人应该做的，是不是？ 其实你就是这样的。 你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是哪样的呀？ 你就我刚刚说的那一串那样的。 你重复大概就这那几个点。 就平时有一点顽皮，但是真有事儿， 你哎， 就是让你帮忙的时候， 嗯， 你都特别帮忙。 我这煎饼吃不了，你帮我吃一下，我汤汤汤三口。大事就一定要就是为朋友，就真的是啊、 嗯、 互相着想， 是 不是？这才是好朋友、 嗯、 对不对？好吧，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媚摇曳，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抓一把笑意洒下来，你头上戴着朵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